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好，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的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总的来看，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扩散条件和能见度持续下降，请注意交通安全。 路况信息。 来关注一下路况的相应情况。北京市委市政府祝您元宵节愉快，感谢您对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的支持，请您遵守禁放限放管理规定。另外，网上传今天正月十五元宵节什刹海将举办灯会，经什刹海街道官方确认，今天什刹海景区不举办元宵节灯会，也不举办其他的活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京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2018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如何洞悉高招变化，把握人生机会？ 双一流大学名单公布，高校格局产生重大变化， 打破专业招生原有模式，高校大类招生建成主流。 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进一步精细化。 2018年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日拉开大幕。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你梦想护航， 权威解读高招政策，全面解答必考难题，尽在每晚5:30到7:00 FM 107.3教育面对面。 各位听众朋友、考生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那么从昨天开始，已经是我们教育面对面节目第16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跟北京考试报共同进行高招直播咨询了。那么今天呢是第二期，我们呢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啊，北京市高考试题评价组学科专家、东城区学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特级教师郑克强老师来做个节目，为大家来直播究竟如何去备考理综的相关的话题。那么在2018年的高考改革持续深入，双一流大学名单也是在公布，高校格局将产生怎样的变化，那么高校打破专业招生的原来的模式，大类招生背景下考生该如何选择，二三本合并后第二年志愿选择又该如何精细化，所有这些问题就将在未来的3个月中第一时间为考生和家长进行权威的发布。同时呢，我们今年的本科高招咨询还将延续去年，分为2个阶段进行，也就是考前4月啊，就高校的招生特色、专业设置等内容进行为期1个月的直播咨询。那么 高考成绩揭晓之后，再就志愿填报的指导进行直播答疑。到时候呢，这些高校招班主任将通过电波 FM107.3 AM1026 教育面对面第一时间发布本校的招生方案，详解招生政策、录取规则。同时今年我们也会对考生的就业的情况对大家进行一个相应的介绍，来指导大家填报志愿选择专业。那么具体的排期呢，您可以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的高考频道，或者通过手机公众微信微信公众号搜索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还有新浪网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博来查询，以方便您选择收听。同时为了满足考生和家长更多的收听需求，除了每天晚高峰5点半到7点的直播节目呢，还将在第二天早上起来7点进行重播。那么节目的文字精编还将刊登在每周三周六出版的北京考试报上。此外，我们教育面对面今年还将继续走进校园，走进图书馆、剧院、礼堂，将专家名师请到现场，与考生和家长面对面解读高招政策，指导志愿填报。那么公益讲座的具体时间安排呢，请您留意我们的节目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那么在这上面还包括微博上面，我们都会有相应的信息的发布。好了，那在本周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我们的老师们来进行一个相应的学科备考，包括心理、志愿填报等等方面的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解读相关的政策。马上就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咨询了。今天我们咨询的主题就是北京高考理综备考策略，也欢迎您啊，这个提出您的问题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拨打热线电话65150822 65150833，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来提问。首先呢，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为您带来最新的教育资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来了解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2018北京高招体检从昨天开始，体检中心专家做客教育面对面节目时表示，要根据体检结果和报考专业来填报志愿。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把校园建成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本市各区义务教育发展情况将被督导。来了解一下详细内容。教育面对面2018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在3月1号开播，首期节目邀请北京体检中心副主任钱文红、专项业务科科长窦子言做客节目，介绍今年高招体检情况。2018年北京高招体检从3月1号起分区县在各指定医院同时进行，专家提示考生必须根据体检结果和报考专业的建议，客观正确的填报志愿，避开体检结果中的现报专业，并且要认真查阅你报考院校的招生简章中关于身体条件的补充规定。考生或家长看到体检表后，首先要核实相关检查信息是否与考生相符，如有异议，按规定及时提出复检申请。重点关注体检表下方的报考专业建议栏目中的相关项目的勾选情况，大约 90% 的考生第二部分四五会勾选，家长也不必过于紧张，主要呢是视力问题。那么考生和家长要根据报考专业建议的勾选情况，结合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12345条标准，避开现报专业，指导意见就在体检表的背面即可查阅。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1号表示，要坚持生命至上，强化红线意识，完善防控体系，加大监管力度，把校园建成最阳光最安全的地方。陈宝生要求强化依法治理，通过法治途径和方式解决涉校涉生安全问事件，强化综合治理，将学校安全工作纳入公共安全体系，强化社会化治理，推进校地、校警、校群联动联防联治，强化信息化治理，实现网络和信息安全可管可控。市教委最新下发的北京市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价实施方案试行明确，从今年起，本市每年将对各区义务教育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满意度调查，通过数据监测、委托第三方评估和实地督查等方式对各区进行督导评价。督导评价内容包括组织领导、资源配置、队伍建设、教育治理、教育质量、创新发展六个方面。 区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评价结果将作为对区政府及主要负责人履行教育职责考核评价和区域教育发展水平督导评价的重要依据。2018年寒假春节期间，在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部署下，各地各部门积极开展寒假护苗行动，大力清查文化市场，集中整治违法违规网络直播、网络游戏及邪点动漫视频。据初步统计，今年1至2月，全国共收缴非法出版物210余万件，其中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17余万件。此外，北京市文化执法部门还立案查处了34家网络企业42起违规经营行为，对4家网络游戏企业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另有30余起案件正在查办中。奥林匹克会旗在26号抵达中国后的第二天，奥林匹克会旗之旅首站活动拉开了帷幕。活动中，北京冬奥组委秘书长韩子荣将奥林匹克会旗交至延庆青少年手中，并共同展示会旗。截至目前，延庆区实现了万名学生掌握基本滑雪滑冰技能的目标，带动了全区上万个家庭参与冰雪运动。今年，延庆区教委将继续推进冬奥知识进校园活动，全面普及冰雪运动，继续组织学生参加滑雪滑冰基础技能培训，鼓励支持学校创造条件开展冰雪运动。今天呢是元宵节，天黑以后云量有所增多，并不会布满全天，月亮将时隐时现，风力不大。轻雾天气主要出现在后半夜到明天早晨，比较有利于市民外出逛街关灯观景。日落后气温下降比较快，体感较冷，赏灯赏月千万别忽略保暖，适宜穿着薄羽绒服。那么究竟元宵节有哪些典故，一起来听今天的意想不到开讲了。 名师出乎意料，话题眼界大开， 眼界大开， 尽在意想不到开讲了。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光，中国地质大学附属中学学科带头人，海淀区中心命题组成员。 是我们一个传统的一个节日，元宵节。实际上元宵节是我们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有一个谚语嘛，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月就是年。那我们往往把腊月，特别像腊八啊之类的，作为一个年这个喜庆节日的这么一个开始，那么我们往往把正月十五元宵节作为农历新年它最后啊到一种最盛大的一个顶峰，然后进行结束。那么关于元宵节的来历呢，实际上有很多，比如说有一种认为是汉武帝当时创立了新的历法，那么呢就围绕这个历法呢定了一种虚拟的神叫太一，就是主宰宇宙一切之神，对吧，太一神。那么就把这种太一神呢祭祀活动定在正月十五。那么还有人认为啊，这个元宵节的来意跟道教有关系，道教经常有所谓的三元学说，他们认为一年分成三个时期啊，因为道教分为天地人嘛，他认为正月十五是上元节，是天官节，七月十五是什么，是中元节，那么十月十五是下元节，所以上元节是天官喜乐，所以要不停的燃灯。那么说到这儿呢，还有一个这个民间传说，说啊正月十五怎么来的呢，说以前有一只神鸟在人间迷路啊，然后呢这个神鸟呢就不小心被人类给弄死了，那么天帝就很愤怒，就说啊正月十五这一天来放火，就是烧人类，来替他的神鸟报仇。天帝的女儿呢不忍人间受苦，那么他就 提前来告密，然后说那怎么办呢？说你们啊，家家户户都干嘛呀？哎，你家家户户都去放烟火，就伪装你们这块已经烧起来了，那么玉帝就会放过你们了。当然还有一个说法，这个选择史记，史记当中啊记载了关于这个汉文帝平定诸吕，要吕后干政时期，那么诸吕掌握大权，汉文帝时期呢为了把这个诸吕荡平，维护刘氏江山，就把诸吕给铲灭了，那么转天为了庆贺来之不易呢，就把它定为元宵节。那么元宵节也是各种文学题材一直会讴歌的这么一个节日，比如说宋朝辛弃疾有一首词叫清怨元夕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萧声动玉壶光盏，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纵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再了解一条消息，高考进入倒计时，要参加自主招生的同学们要抓紧时间准备。那么在3月3号，也就是明天上午的9点，教育面对面将会举办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专家孙成老师为家长解析自主招生的核心关键点，讲解如何定位院校，根据考生材料选择最适合的报考院校。那么详解自主招生网上报名步骤和细节，并介绍上海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大博雅、清华领军等同时报名的综合评价招生院校，参会家长将获得自主招生网报系统专家指导视频一份。那么因为是明天上午，也希望各位呢能够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因为那边停车确实不是特别的，那停车场不是特别的大，同时呢名额也有限，也欢迎各位现在赶紧打电话去预约报名。由于家长这段时间的报名很踊跃，那么我们也适当增加了一些名额。报名电话呢您记一下，是57354567 57354567。同时呢您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然后呢我们上面有那个相应的报名的通道，扫那二维码，那摁住了扫识别图中二维码也可以报名，欢迎各位明天的上午去聆听这样的一场讲座。那么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 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本期嘉宾郑克强。北京市高考试题评价组学科专家，北京市特级教师，东城区学术委员会主任。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点30分到7点首播，次日早7点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准备开始，好，那在一段嘉宾的介绍之后呢，我们又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也是我们的这个最重量级的嘉宾，来自于北京市高考试题评价组的学科专家，北京市特级教师，东城区学术委员会主任郑克强郑老师。郑老师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家长好，各位考生好。 对，这又是一年又一年啊，到了2018年我们继续进行这样的一个高考的理综的备考的策略。其实说到理综这个，估计现在收听的朋友们应该大部分都是理科生，但现在是应该是很焦虑的一段时间，究竟我们最后这个成绩如何还能有一个飞跃，能有一个提高，这段时间其实还有3个月的时间挺关键的，对吧？那在今年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考试说明出来了以后，还是跟往年有一些变化。您能先为我们总结一下近些年北京高考理综的一些试题特色吗？ 好，各位家长，各位考生，大家好。这些年北京高考理综试题呢，如果说到它的特色， 我呢给它归纳成这个八个特色。第一，北京高考试题体现了国际化现代化的教育思路教育思想，北京高考试题传递正能量，育人理念，应该说是非常大气的一套高考题。第二，高考试卷的整体性设计，各个学科每一个知识板块之间的关联，一套完整试题前后每一道题之间科学上的联系，这个都是在考试题中有充分的反应，要求考生在复习备考的时候要对整个知识的结构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相互关联上的认识。第三，北京试题考察的内容更加宽泛，相对这几年比，一年比一年宽泛，试题从生活、社会、科学技术等等方面来进行命题，同时还力求追求减轻学生过重的考试负担，让学生少背多想多应用。应该说这是我们北京高考试题的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北京市高考试题的阅读量这些年有较大幅度的增加。这个阅读量的增加体现在各个学科，不只是文科类，比如说语文外语类的。那么实际上在我们数学上，在我们这个理综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的学科上，我们都看到了一些个文字量相对多这个科普性的内容。这些内容已经刚才说了，不仅限于语文或者是英语学科外语学科的这个微写作这样一个，而是体现在我们的理科上。同时呢，我们这几年的高考试题呢也做到了图文并茂，又有图这个又有文字，像这个我们2016年2017年北京市高考化学仅这一个学科，它的图还有表格都在20个以上 哦， 达到这样一个高的这个比例，这个在全国也做的是非常好的。命题专家呢试图通过图形表格数据这样一个对学生分析的考察来考察学生的这种接受新信息整合新信息的一种能力。 整体的话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说不要说单看文字啊，寻找更多的一些线索。 对。这应该是我们那个北京高考试题的第四个特点。北京高考试题的第五个特点呢，就是增加了实验探究性的问题。我们北京学生大概有 60% 到 70% 的考生啊，是参加理科综合的考试。那么理科综合是由物理化学生物三个学科集中起来命制的，那么这样一套题目。这三个学科呢，物理化学生物都是以实验为基础的学科，在教学当中怎么样强调实验的重要性，我认为都不过分。那么在最近这几年的理综的三科都非常重视实验探究。高端实验高阶思维的考察。应该说在实验探究的这个问题上考察，从2016年到2017年这几年，在全国七八套高考试题当中呢，我认为呢北京理综的实验的题目是具有很高的水平的，可以说在全国开了一个先例。这是关于理科综合啊实验问题的考察。那么第六个北京试题的特点呢，体现了对高中教学的正导向作用。通过我们的这个考试，给学生一个积极的，能够给学生一个积极的学习的方向的指导，一个积极学习态度的指导。应该说，我们北京的高考题对各个学科学科自身的思想方法，还有学科的核心知识，长期知识的积累，特别是知识灵活的应用，都有所考察。我们在试题上开始探索实践性、策略性、程序性知识的考察。这应该说呢在全国各套高考题当中呢做得很有特色。这是第六。第七个呢，如果说我们北京高考试题呢，我讲第七的就是连续性和稳定性。从2015年到2016年到2017年这几年，应该说我们北京高考试题涉及到的九个学科整体上保持了一个连续性稳定性。这个连续性稳定性呢体现在呢试卷的结构的连续性稳定性。也体现了呢这个各个学科难度啊难度的难度系数的连续性稳定性。也体现在呢一本本科提档线保持了一个基本稳定。 所以我觉得如果说稳定性连续性，那就从试卷结构到各个学科的难度，到我们的录取提档的分数线都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这样的话呢，可以使我们考生减轻思想负担，能够在考场上更好的发挥自己水平，考出自己更好的成绩。这是第七个特点。 嗯， 最后一个特点呢，我想北京高考试题呢，体现了试题的开放性、灵活性还有创新性。命制试题，作为命题专家，要想把题出好，那么如何在命题当中呢体现学科的开放性，这个应用的灵活性，还有考察的创新性，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的，这也是我们未来高考命题的最高的境界，也是非常难于做到的。但是我们北京高考试题各个学科都从开放性、灵活性、创新性上开始进行探索，我觉得这一点呢确实值得称赞。好了，主持人， 其实您谈到了这个整个北京高考试题特色的这样的一些内容，我们有一些问题啊，因为好多这个家长其实还是生活在他们那个时代的高考的状态之中，能简单说一下就现在的北京高考还有分那种大小年吗？ 刚才我们说了北京高考试题有八个特点，那么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保持试题的这个开放性、灵活性、创新性。这个可能有的家长会想，我们北京的题呢几乎年年都在变。这个变的是在呢，变的是考察内容的切入点，考察问题设问的角度确实在变。但是我觉得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命题专家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团队。虽然我们的试题年年都在更新，应该说大概有三分之一到30%到40%啊在更新，但是命题专家对整个情况的把握，体现在连续性和稳定性上做的是非常好的。我认为现在没有什么大小年了，因为由于我们这个连续性、稳定性这个把握的非常好，那么刚才我说了，试题的整体结构、各个学科的难度和本科率还有一本的提档线保持稳定，所以现在大小年的概念已经淡化了。 好的，因为这个时间原因，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能不能最后再简单说一下，就是从整个试题特点上来说，物化生、理综里面物化生究竟哪一个相对比较突出，还是整体的难度是相对比较平均的？ 实话说啊，在一张理综试卷当中，把物理、化学、生物三个学科做成难度是一致，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应该从最近这个三年的情况来看呢，这个物理学科难度呢，就是难度是相对这三个学科当中还是比较大的， 出难题基本都在物理上。 然后呢，那个生物和化学学科呢，也不断的推出新题、新的模式。但是虽然我们历届考生都觉得化学呀、或者生物啊感觉难，实际上呢，大家对物理这个难度啊，他有心理准备。 对， 因此考完了以后呢，从数据的绝对情况来看，物理还是相对来说难度大一些。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郑老师，我们在第一时段马上就要结束，有什么问题呢，也欢迎您随时跟我们一起来联系。我们这几种这种沟通的方式、提问的方式，首先呢，您可以拨打电话651-5082-0833两部热线，另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直接来提问，在我们上面留言就可以提问。您可以登录微信，找到教育面对面 RBC， 教育面对面 RBC， 然后在里面留言，把您的问题提过来就可以了。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本节目由技巧教育赞助播出，做自招报志愿就去找技巧，400-600-7500，技巧升学规划研究院，专注高考志愿14年，家长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考生沟通、高考成绩预测、专业院校选择、自主招生申请难题，服务覆盖自主招生、填报志愿、港澳台、艺术生报考等方面，每年帮助上万名考生实现理想的高考升学，赵金团队祝你成功。咨询热线400-600-7500。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小薇，你们年轻人怎么过年呢？

今天呢为大家来解答的问题是北京高考理综的备考策略，有什么问题您可以到微信公众号搜索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会留出一个时段出来给大家来现场的解答相应的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们还有一条消息要跟大家来说，高考也进入倒计时了，想要去关注自主招生的同学们，您可以关注我们明天有这样的一场讲座，在3月3号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邀请了高考志愿专家孙成老师为大家解析自主招生的核心关键点。名额是相对比较有限，所以呢赶紧来报名。那么电话的方式是5735-4567 5735-4567，详细的内容您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然后去扫码来报名。明天呢这个现场的停车位比较少，也欢迎您乘坐公共交通前往。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高考理综备考的策略，继续有请我们的嘉宾郑克强老师来做客节目。郑老师，那刚才呢咱们也谈到了第一时段谈到了近些年来北京高考理综的一些试题的特色，接下来我们聊一聊，就是现在2018年你考试说明因为已经出来了以后，那个高考的理综的命题方向还有包括趋势的把握，您看这个方向好不好？ 好，各位听众主持人，我想呢分两个方面啊，跟各位听众还有考生家长来说说这个问题。首先呢我们先说说大的这个框架方面，然后我们再这个说说物理化学生物三个学科具体的一些个调整的内容。那么首先呢应该说我们北京高考理综命题的方向趋势呢是由这个要介绍一下教育部考试中心曾提出啊高考命题的思路，提出了四条。第一，考察基础知识对于核心知识准确的理解。第二，考察思维水平对学科基本思想的正确理解，考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第三，考察创新能力，学科基本知识应用于未知场景解决真问题的能力。第四，考察阅读素养，这里边包括人文阅读、科普阅读、批判性阅读。那么根据教育部提出的高考命题的四条，北京市我们预想北京的高考命题的趋势与方向呢，我们用三个这个来概括一下。 您说。 第一，北京的高考题要体现立德树人的基本精神，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我们高考当中啊提出来要体现一点四面的高考基本原则，其中一点就是在高考当中体现立德树人。四面呢是指高考当中要体现核心价值、传统文化、依法治国、创新精神四个方向。那么在这个大的框架下，北京试题在一点四面的落脚点上，我觉得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注重传统文化的考察。第二个，注重民族自信的考察。第三个，注重红色经典案例的考察。第四个，体现中国现代科技的考察。这是北京试题的第一个命题的趋势，立德树人，体现核心价值观。那么第二呢是对学科知识整体结构的考察。高考毕竟是一个选拔科性考试，它要对一个考生三年乃至六年学习过程当中对学科知识整体把握的情况进行考察。所以呢我们认为学科的核心知识应该是包括这个学科里边最重要的理论性的知识，还有这个学科当中最重要的基础性的必备性的知识。这个都是我们在高考当中要进行考察的，毕竟是一个选拔人才的考试。 是的， 他要看在一个考生在过去三年、在过去六年在中学阶段学习的怎么样。同时呢应该说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命题的趋势。北京的第三个命题趋势呢，我们要考察考生在真实情境当中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应该说北京高考坚持了以能力立意。这个应该说在这些年全国各套高考题试当中呢，以能力立意这方面做的北京题做的非常的好。那么我们北京呢就率先提出来，我们的高考不管哪个学科，我们绝大多数的题目要是来自于生活、生产、社会、科技当中的真问题、真情景，来解决真问题的这样一个能力。因为相比来说呢，我们全国各套高考试题中呢，有一些个题目呢，它还是一种虚拟的，不是真问题。 而北京的题目这一点做得非常好， 嗯， 就是它绝大多数题目都源自于刚才我们讲的生产、社会、科学、技术当中真实存在的问题，是让考生在真的情境当中 去思考， 根据原来自己的知识，嗯，再去解决，根据他去思考， 嗯， 把自己原来的知识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在真情境当中解决真问题，这种能力越强，那么这个考生可以在未来本科四年当中学习的更好。 嗯， 他不但考察过去六年他学的怎么样，北京题还有一个特点，就要考察测试出来这个学生在未来本科四年当中学习的能力怎么样， 应用能力其实是 对， 嗯， 所以我说呢，如果说北京高考试题趋势与方向，我认为就是用这三条来概括。 嗯，好，其实您谈到了这个以后，我觉得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您说到了他真情境提出真问题，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在高中整个的这样三年的贯通培养的过程之中，给同学们埋下了一个种子，等到将来你考上大学以后，其实仍然能够拥有相应的能力去解决相应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刚才您谈到了体现比如说立德树人这一点，其实我在想理综这方面也会有吗？ 举个例子啊，嗯，我们那个2016年北京高考的第一道题呢， 嗯， 考察的是咱们国家有一个自然科学家第一次获得了这个自然科学的诺贝尔奖， 嗯， 屠呦呦女士， 嗯，是。 那么这个题目呢，如果你说它和多少化学知识深入的关联，倒没有，但是它更多的体现的是呢， 嗯， 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体现了我们在中国人在世界级这样一个科学的层面上， 嗯， 我们实现了伟大的中国梦。 嗯， 再比如说去年我们高考的第一个题， 嗯， 考的是一带一路， 嗯， 那么这些个都体现了我们的民族自信，体现了我们的现代科技，体现了中国在科技发展在世界上一个水平的体现。 嗯， 所以我们说呢，我们在理科理综在数学当中都比较好的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嗯，其实谈到了这个以后，我觉得还是要总结一下，就是我们现在刚才郑老师也说了，我们现在的命题趋势方向主要分为三项，第一个是立德树人，体现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二个就是对学科知识整体结构的一个考察，并不简单是高中这三年，有可能两年就学完了啊，就是这三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过程，更多的是可能要延伸到初中，就是看你基础打得牢不牢，那么过程之中你是不是能够把知识点全部把握，因为考试说明上面会把分门别类的那知识点都列出来，可能去年的这种考题的知识点我们在今年也会出现，但是切口一定不一样，所以呢就要看你牢固程度，如果你只是就是照猫画虎的做题，那可能这知识点你只能把握到它的一个层面，而不是把这个知识点完全吃透。第三个呢，就是在真实情境之中去提出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这三点也是在备考过程之中也要提示大家要注意的。 对， 咱们如果要是功利一点讲的话，可能第二点可能大家要更注意一点，就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知识结构的考察，千万别说为了做题而做题，这样的话可能会有点本末倒置了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下今年考试说明的一些相应的情况了。 好， 那么在进入这个说考试说明之前，我们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一起来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节目每晚5:30到7:00首播，次日早7:00重播。 节目中，您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直接提问留言。 直播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请主讲嘉宾文字回复。收看答案，请您及时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官方微信推送。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今天我们来说的是高考理综的备考策略。郑老师刚才为我们也介绍了一下整个北京这一年的高考的出题的一个命题的一个状态的一个变化。那么其实呢，我们也要说一下今年的理综的考试说明的一些主要内容和变化。这可能是尤其是老师跟同学还有包括家长都最在意的事情。也希望您能够帮着大家来总结一下。我们还是分学科说好不好？ 好。 那咱们先来说物理。 好，各位考生。下面咱们简要的说说物理学科。物理学科呢，我想从这几个点来说。 嗯， 第一个呢， 2018年高考物理学科的试卷结构和2017年、2016年相比没有变化。第二个呢，考试的内容和要求没有变化。第三个呢，样题做了一部分修改。这个2017年的考试说明当中，样题啊去掉了三道题，去掉了两个选择题，一个非选择题，去掉了三个。今年呢，新增加了三个，是增加的是2017年的第13题、第19题，还有非选择题的第24题，等于去掉了两个选择，增加了两个选择，去掉了一个简答题，增加了一个简答题，这是样题的这个删减。那么现在我们保留和新增加的这个样题呢，体现了物理学科在备考过程中有四个注意事项。第一，要注重联系实际，要以熟悉的情景来试题啊，要以基本型的熟悉的情景来考察考生运用现有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那么物理学科呢，就强调了叫做 STSE 教育， 这 里边包括科学、技术、社会、环境 啊。 那么这四个关键词，科学、技术、社会、环境，是历年北京高考物理卷的特点。应该说大家对物理试题反应是非常不错的。这是第一。第二个呢，物理试题这些个例题的这个调整表现了第二个点呢，就是回归教材。考生要充分的注重教材，从教材当中选取素材作为考试命题的素材。同时呢，在教材当中要重视实验，重视操作技能和实验分析技能这两个能力，一个是对操作能力的考察，一个是实验原理上分析能力的考察。这是物理学科的第二个点。那么物理学科的这个第三个点呢，是注重基础，通过典型的情境考察物理思想领悟和对物理方法的理解。应该说这个加入到今年新的2018年考试说明当中，增加了一个是2017年的第24题。那么那道题是非常典型的，以考生熟悉的简单情境和典型问题为试题的背景材料，考察学生运用知识深入思考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能力。这个题非常典型，希望同学们能够从2017年考第24题来体会我们新的物理学科改革的方向。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 啊。那么最后一点呢，物理学科最后一点呢，就是结合新课程标准的这个理解。上个月呢，这个我们公布了，国家教育部公布了中国高中生新的课程标准的理念。我想这个我们的高考这些年不是到2020年一次性的在新课程标准在高考当中体现，而是分步走。我想物理学科会在2018年的高考当中啊，适当的增加新课标的理念，体现学科素养的考察，注重学科整体的认知能力的考察。这是我想呢，关于物理学科呀，我们就说了两个没有变化，试卷结构没有变化，考核内容没有变化，然后一个调整就是样题做了调整，然后呢四个注意事项，联系实际，回归教材，注重基础，结合新课标。我想这是物理学科。 其实您刚才谈到了这个整个物理学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在之前在2月27号的时候曾经举办我们的高招咨询的发布会，您在那个会上接受采访的时候好像也谈到了整体的这个难度，包括像是它的类型应该不会出现一个特别大的变化。 对，应该是这个从试卷结构、考试内容、难度我们应该保持一个稳定。大概物理的难度应该是在全市在 0.65 到 0.67 上下这样一个水平。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推进，我们来说一下生物学科的一个情况。因为生物学科相对来说它整个的这个难度其实容易出刁题、难题、新题、奇题、怪题，这也是家长跟考生们可能会比较怵的这样的一个学科，能不能给大家来说一下？ 好，各位那个考生，关于生物学科呢，大家一直啊，这个对于生物学科到底我们怎么样给他这个学好？我那个和一些个生物老师啊，我是教化学课的啊，我跟很多的这个生物一线的 老师，还有我们的那个教学评价专家都聊过。应该说我们一线的老师还有我们的评价专家，对我们这几年北京生物高考试题的方向还是充分肯定的。他们这个试题呢是源于教材高于教材。源于基础知识高于基础知识。很多的题目都是从这个生物的基础知识出发，来重视这个生物基础知识在一些个科研问题上的体现。确实体现了生物学科高阶思维上的考察，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我想从三个点来跟考生们说说这个生物学科。第一个点呢，首先2018年生物学科考试说明啊，它调整了学科的能力要求。因为原来的能力要求是四项。那么将原来的这个理解、实验与探究、获取信息、综合运用这个四项能力做了调整，调整成新的四个能力。哪四个能力呢？是理解、应用、思辨、创新四个能力。物理学科刚才我们说了是没有这个调整了，但是生物学科做了调整。我再说一遍，就是我们将原来的四项能力调整为新的四项能力。这四项能力是理解、应用、思辨、创新这样四个能力。每一个能力，这是四大能力啊，每一个能力又包含了两到三条具体的要求。这个呢，我想我们各个学校的生物老师呢都会在每一个能力下边的具体点上跟学生进行分析和解读。那么调整以后的这个考核能力呢是根植于啊整个生物学科的知识体系和能力体系，充分考虑到了北京市高中生物学科教学评价与考生的实际。聚焦了考生生物学科科学素养的达成。特别是生物学科创新思维与创新能力的提高，促进考生终身学习，适合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和探索。我觉得这一点呢，考生们要充分的注意。我们这个物理化学生物三个学科关于学科能力的考察，就是生物学科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改变，大家要去理解它。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生物学科的第二点呢是完善考核目标的表述，完善考核目标的表述。因为我们总的来说呢，北京高考要考察学生三年乃至六年所学的积累，所以呢生物学科对于这个具体能力的表述做了一些个调整。大概提出了三句话。第一，考察对所学生物学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这是对生物学基础知识的理解和用。第二个呢是着重考察获取新知识、处理不同形式信息以及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里边强调的是获取新知、处理不同信息的能力。那么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哈，如何在短的时间里边获取新的信息，再结合原来已有的知识来解决真实存在问题的能力，这是生物学科的第二个表述。第三个表述呢，在实验与探究等实践过程中强调思辨与创新，这个对考生来说提出了思辨与创新这样一个高阶思维。我觉得这三个调整传承了继承了原来能力体系的基本内涵，同时又在新的能力框架上体现了学科较高层次素养的要求，这是生物学科一个变化比较大的地方。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还是说生物学科呢考试说明也做了一些个梳理。考试说明做了一些梳理，这个其中呢又做了一些个调整。包括选择题的调整，这个和非选择题的调整，保留了原来原有的样题当中的17个，然后我们又调整了四道选择题和三道非选择题。这些个呢调整以后，同学们要认真的去看调整以后整个样卷当中题目的结构，从题目结构当中来揣摩体会命题专家的未来的生物学科的命题的基本思想。我觉得这三个学科当中生物学科呢做了比较重大的调整。有一个生物学科专家跟我讲，他说呢，我们生物学科将会在教学和高考当中越来越重视和加强高阶思维的训练，高阶思维的考察。 我觉得这是这个生物学科专家呢给了我很大的启示。 嗯，好，其实您谈到这个以后，我觉得生物学科也是让我们同学也是有点担心的。那么从往年的这样的一个难度系数来看的话，您觉得那么对于今年的生物，能不能大胆的为我们来预测一下，大概会是在一个什么难度上？ 这个主持人给我出个难题。嗯，我想呢，这个虽然大学大家呀，对生物学科考完了第一时间感觉啊不理想啊不理想，但是呢，这个实际上阅卷出来的结果啊，比所有考生预想的要好一些。我想呢，它应该比物理要试题的这个整体难度要低一些。我想它的难度呢，刚才我说物理的难度应该是在 0.65 到 0.67、我觉得生物学科应该在 0.70 左右。 哦，所以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因为把这些得分点啊，就是如果拿住的话，其实因为都是分项来计分的， 对， 所以基本上那个还是有一些分能够拿得到的， 没错， 所以不用太担心啊，因为有可能你被最后一问给难住了，你就没信心了。 主要生物学科安排在整个试卷最后，他呢当时思维比较累，可能他自信心下降，这会造成他这种心理上的焦虑，其实是考完了以后呢，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糟糕。 好，因为最后的时间还有四分钟，我估计说化学也不是能够全说完，咱们说到哪算哪，然后第三时段继续说。 好， 化学学科来为我们做一个整体介绍好吗？ 我简单的跟同学们说说化学学科。 嗯， 应该说化学学科的考试说明、考核的内容、试卷的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我们对样题啊做了一些个调整。啊，样题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去掉了三道题，增加了三道题。新增加的这三道题是2017年的这个第八题、第25题和第27题，这是新增加的。去掉了原来的11年的第11题、15年的25题和14年的26题，这是试卷的结构的调整。这个试卷结构调整呢，我认为应该体现了我们化学学科高考命题专家的一个命题的导向。 嗯， 应该总的来说，化学学科要保持稳定与发展，保持稳定与发展。关于化学学科，要说变化，我想哈，两句话。第一句话，命题专家可能会在高考当中不太在意知识板块比例的这个数目。 哦，不那么死了， 不那么死了。 哦， 原来可能我们会有的老师认为无机化学多少分，有机化学多少分，实验化学多少分。现在我们不太在意知识板块之间这个比例，我们可能更加重视知识板块的综合，这是 交叉。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这些年啊一直呢有一个二卷哈，四个大的简答题，有一个答题的相关的顺序，比如说有机化学搁第一道题，实验化学放在最后一道题。我想提醒考生，今年我想说的第二句话，可能这个试卷结构并不是永远固定不变的，有可能在二卷四个大题当中，四个大题的位置做一些调整。我想呢，考生呢应该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和 应试 考试的准备。 对，不要一下因为你原来一直是这么做的，然后突然间遇到变化你慌了。先别慌，因为知识都是你把握在自己的肚子里的，那么只是一个这个试卷的一个顺序的变化。 对，关键还是关注化学思维，深度的考察，关注对化学学科整体知识结构系统性逻辑性的考察。当然我们也会在化学当中呢，像生物和物理学科那样，把上个月新公布的高中生化学学科的新课标当中的一些个思路、一些个思想，在我们2018年的高考当中呢，适当做一些个体现。总的来说，这个我们刚才提到这三个学科都是要注重基础知识，强调实际中的应用，体现新课程标准的基本提法、基本思路。这样一个大的框架。 所以刚才也是对整个这个物理、生物、化学三个学科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那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还是在难度上，大家肯定非常好奇，就是对于今年18年的化学的整个难度，您能不能？ 我想化学介于物理和生物之间吧。 哦，那其实最难的可能还是会是物理，但是从您刚才说到的这整个这个情况来说的话，化学好像今年变化也是比较大，那考核的这些内容上是会有一些变化的。 应该大家做好三分准备。 好的，在第三时段我们将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整个理综备考的一个策略，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 好，继续我们的高招直播咨询，北京高考理综的备考策略。在一开始呢，我们还要说一下我们明天的这样的一个讲座的情况。那在明天我们将会继续举办我们的免费公益型的讲座。那么这场讲座呢是在明天上午的9点，是叫做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专家孙成老师为大家来解析自主招生的一些关键核心点。也欢迎您来报名。那么在参会的家长也会获得自主招生网报系统专家指导视频一份。电话的报名方式是57354567 57354567。详细内容呢，您也可以关注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每天现在好像都有一个专门的一个报名的微信，您查最近这2天的这样的一个微信推送上面有，然后呢扫码报名就可以了，非常的方便。还有提示您采用公共交通的方式出行会比较好，因为不太方便停车。好了，刚才呢我们对于整个的北京高考理综的备考策略进行了一个整个的简单的一个介绍，包括对于整个考试说明的这样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分析。我们有请到的还是来自于北京市高考试题评价组学科专家、北京市特级教师、东城区学术委员会主任郑克强郑老师来做个节目。郑老师在节目的第三时段，我们就来讲讲在备考上面我们同学们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吧，因为其实还有最后的这样3个月的时间，我想听您一个真话啊，来得及吗？3个月，如果要是基础不牢的，现在努力。 我觉得这个对于高考来说，今天距离高考还有98天，我觉得每个同学经过自己认真的这个学习、勤奋的努力，都能够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有一个提高。那么关于这个有哪些个做法可以能够使自己在原有基础上得到最大的发展、最好的提高？我想呢给考生们谈谈我的想法。 太好了，您说说经验。 我想呢这个咱们2018年的高考的考生啊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点呢，我们在这个知识复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这个承认，我们高考以能力利益为核心，但是能力是建立在知识的基础上。我们不可想象一个学生他的没有知识而有很高的能力，这是很难想象的。所以我想第一个，大家还是要学好知识，还是要强调整个学科里最重要的核心知识，不是零散的非重点的知识，我们要强调最核心的知识，然后呢把这些知识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一个逻辑非常清晰的体系。这是我想关于知识的第一点，要重视知识的基础，要重视知识整个完整的体系。关于知识呢，还要了解知识形成的原因，每一个知识点要理解它的本质，不能只知道说这个东西结果是什么，我们还要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能够从学科的理论上对它进行解释。所以我认为呢，考生复习还是第一个要强调知识，强调核心知识的整体性，强调对每一个知识结果的深入的理解，能够从学科的理论上对这个知识进行分析、研究、解释。我认为这是第一点，强调知识的复习。 那么在第二点上，您觉得我们现在在备考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去做的准备？ 第二个呢，我们在这个备考过程当中呢，在知识的基础上，我们强调学科的能力的体现。我们要尽可能的在最后98天当中呢，提升自己的学科能力。这个学科能力呢，我们高考9个学科，每个学科里边的所对应的学科能力是不一样的。但是应该说我们数学和理综，我想对应有几个能力啊，大体上是像类似的。第一个叫思维能力。就体现了学生对事物理解的深刻性、逻辑性。第二个呢是应用能力，就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4大理科当中呢，都非常强调应用知识解决实际真问题、真实存在的新情境当中真问题的能力。 这是第二个我们要提升的。第三个呢，我们要提升这个综合能力。综合能力刚才我们提到了哈，我们命题专家可能不太拘泥于一个学科里边各个知识板块之间的这个具体分数的一个比例关系。比如说我们可能把实验和无机化学相结合，把实验和有机化学相结合，把实验和理论化学相结合。我们非常重视一个学科内各个知识板块之间这种综合运用能力的考察。这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点。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理科当中的思维能力、应用能力、综合能力考察以外，我想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阅读能力，或者叫做阅读素养。因为现在我们试题呢和前几年比呢，我们试题的文字量还有答题的文字量都在提升。如果我们同学的语文基础比较好，他的阅读能力强，他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边能够准确的抓住题干当中给我们的信息，然后进行分析，然后再结合已有的知识整合成自己新的东西，新的知识结构来解决这问题。这个需要我们同学具有较高的阅读素养。当然这个阅读素养呢，包括文字阅读素养、图形图表的阅读素养、新信息和原有知识的阅读素养。在我们现在的高考当中，这个阅读素养的提升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在最后这一段时间复习的过程当中呢，强调了对阅读能力的提升，我想在最后98天到100天这个时段里边哈，提高我们的成绩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空间的。 您谈到了这个以后，其实我们接下来就要问的就是如何去训练，因为现在思维能力、应用能力、综合能力包括阅读素养，我们还能练得出来吗？怎么练？ 在最后阶段呢，我想呢刚才主持人提到了这个训练，我们有同学把它叫做刷题。我们在最后阶段哈，我们还距离高考98天，我个人觉得呢哈，在这一段时间里大概可以用 30% 左右的时间去复习巩固核心知识、核心概念。70%甚至更多的时间我们通过训练来提升我们对概念理解的深刻性，提升我们解题能力。那么练呢，我觉得有两种练法。首先我们同学要了解我们自己在物理化学生物也包括数学当中，我们这么多个核心知识点，哪一个知识点是我们的强项，哪个核心知识点当中我们存在着问题比较多，是我们的短板。大家先有这样一个意识。比如说化学学科呢，有的人说老师我的有机化学学得很好，但是我电化学学得一塌糊涂，那题基本就是瞎蒙着做。所以我认为呢，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好，我提一个口号叫专项训练提升学科能力。专项训练提升学科能力。比如说我有机会，我这个电化学学的不理想，那么我就把这个最近五年 ,2012,13,14,15,16,17, 最近四五年我们高考当中的电化学的题目集中起来学习，集中起来做。然后有问题了去找老师，老师对我们这个电化学进行准确性的精确指导的这个点拨， 看到哪块知识点是自己的薄弱环节。 对，就是先找到薄弱环节，然后有针对性的训练，这个时候我们的每一个核心知识板块的这个知识能力它会提升了。这是一种训练。还有一种训练呢，我想各个学校哈都会安排那种套题训练。套题训练提高的是应试能力。就是我们进了考场以后，我们理科综合是在我们这个理科生当中啊，是最让孩子们头疼的一个学科。 对的， 因为在一月份我们北京市16个区县都做了很多题，但那些题里边没有综合，是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生物分六个学科六张卷子来考。而我们到了4月5号到 10号左右吧，4月的上旬，那我们各个区县都要进行第一次模拟考试，这第一次模拟考试当中出现了理综试卷。这种理综试卷是把三个学科题目整在一个学科里边，他那个学科思维是跳跃的， 要转换 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生物，这两个半小时啊思维要转变5遍。这个对每个同学来说都难。那么这样一个应试能力思维转变的训练是通过套题来训练的。很多学校呢都会安排自己的套题训练，再加上各区县的这个模拟的训练。所以我想呢，如果我们把这两个整合起来，专项训练、专题训练提高 学科能力，套题训练提高应试能力，把这两个结合起来，我觉得我们这个训练哈就有了针对性，最后我们能够达到巩固知识，这是一，发现问题是二，提高能力是三，我觉得能做到这三点是非常不错了。当然呢，我想还有一点，如果在我们老师的悉心的指导下和科学的安排下，我们经过这样训练以后，学生能够提高自信心，提高了这个自信能力，跟着我们老师和我们大家一起昂首挺胸，满怀着自信走进考场，我觉得这样一种训练达到目标才是我们真正想需要的。 其实刚才谈到了这些以后，我觉得很多的考生也会有自己各自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咱们再翻回头来说备考思路的第二条，您谈到了关于阅读素养这一点上。因为我已经有些年没有参加过高考了，而且我今年第一年回到教育命令节目组，我也特别好奇，现在出题的时候会在设置问题的时候设置很多的干扰信息吗？ 目前呢，曾经有命题专家提出来想在这个我们的一些个这个训练题当中啊提出一个干扰信息，比如说一道题前面给了三个信息，那么这三个信息呢，其中有两个是有用信息，有一个是无用信息，但这种情况呢在我们北京的高考当中啊应该出现很少，或者说基本没有出现。应该说在我们北京的高考试题当中啊，如果一个大的综合题十分甚至十五分以上的大的综合题前面给了两个或者三个信息，这些信息阅读起来对后边解题都是有用的， 就很直观的给出来， 很直观的。大家有的同学在做题完了以后跟我讲说，郑老师我没有认真的学那信息，这题也做了。后来我跟那个考生说，我说如果你真的没有去仔细的阅读那些信息，你凭着你原来的老经验、老思想、老知识底儿来解决这问题，我说你可能得到一个较高的分数，你得不到满分。对于我们那些高阶思维的优秀考生，一定要把命题专家所给的信息读懂、读透，再和原有知识结合起来解决新问题，这样才能真正的得高分。 其实您谈到了这一点，其实对于很多这个想要去冲高分的同学们来说，这个阅读能力，包括对于后面几问的这样的一个提问的题干的整个的把握情况，其实最后能决定你能够拿多少分。但是现在很多的同学，我估计啊，这大部分都还都是普通同学，然后呢，这个时候其实也许自己考试的分数高一次低一次，高一次低一次，心里没底。那么对于整个的知识点的把握情况可能也没有那么有数。那么首先从知识点的把握上，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梳理会比较好？ 刚才这个主持人提这问题确实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我们那个北京呢，这个高考以后呢，我们都是给考生的成绩是一分一段。原来可能五分甚至十分一段，现在我们给一分一段。各个区县在这个模拟考试完了以后呢，我们也给考生啊是一分一段。其实考生呢大体上就根据这个市区两级给出的这个情况一分一段啊来判断一下自己在各个区重要的考试当中的位次。如果属于啊这个学习的基础很好，学习能力有比较强的学生，那他要全面关注所有的学科所有的题，包括基础题、中等题和难题都要关注。但是如果我们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同学啊，他属于这个根据这个排序哈，属于中档水平的考生，甚至目前呢，可能我有几个学科基础知识掌握的不牢固，所以我可能呢 有点偏科， 有点偏科，这样的考生，我个人认为应该强化量什么呢？哈，北京的我们从试卷的分析来看，试题分析来看，我们把题啊分成三类，一个叫基础题，或者叫做较易题，第二类题呢叫中档题，中等难度题，第三个叫难题，其实在北京的高考当中啊，应该说我们这一学科数学和理综，我们这几个学科难题是非常难的，甚至我们有的这个学科啊，像我们这数学理化当中最难的题啊，我觉得在全国高考当中都是最难的，但这个难题占的比例并不高， 它是做一个区分度的问题， 可能就占到 10%, 占到 15%。而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如果我们能够把前面基础题和中等难度题这 85% 的要抓好了，同样可以过一本线，甚至达到600分。所以我们一定要 正确的认识自己，不要在这最后百天冲刺当中一味的去追难题，一定要找到自己在基础知识基本题和中档题当中的短板，下大力气解决基本题和中档题，这两种题占到 85% 以上。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把这两块抓好了，我们一样过一本线，甚至可以达到600分。 那么在这个时候是不是也需要这个家校联动一下，比如说那按照您刚才说法，我现在想到一个思路啊，是不是可以，我们既然是刷题，那我们就大量的刷前面的这些简答题，后面的题我们先不看，就是如果要是普通的学生啊，先刷简答题或者刷前面的一些选择填空题，然后呢相对比较容易的题先刷，刷完了以后把所有错题摘出来，然后摘出来了以后我们总结出来了以后，让老师看我们是哪个知识点上出现了一个问题，然后再有针对性的去把这个知识点把书本拿回来重新翻，究竟这个知识点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这样的方式是不是可取呢？ 可以考虑采用这种方法。 嗯， 那么每个同学呢，我觉得这是两个问题。 嗯， 一个问题呢就是他要在老师的指导下对整个学科的整体结构有一个认知，他要知道我是有机化学有问题，还是实验化学有问题，还是无机化学有问题，有一个准确的认知，然后针对性解决问题。第二一个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理科这个综合呀，它解题的过程。解题过程我们一共31道题，前面20个选择题，后边呢是这个大题。那么这些个大题在解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解题的顺序，总是有同学在问这个问题，我们这考试解题的顺序没有最好，适合自己就是最好的。我个人建议，选择题就按题号做，1到20。五个生物题，7个化学题，再加上8个物理选择题，就按题号做。后面呢，我们有11个大题。这11个大题呢，4个物理，4个化学，3个生物。那么是按照题号顺序做，还是先做化学生物再做物理，还是先做生物再做物理化学，每个同学在后边都可以尝试一下。我相信啊，每个同学后边做这种综合套题，从100天内容时间来看都不会少于20套。所以如果我们用几套时间摸索一下哪一个做法更适合自己，好，找到这个规律，然后我们再去判断进到理综的考场，二卷我们应该按一个什么样的顺序做，然后呢就达成这样一种这个思想能够接受的符合自己认知规律的这样一个解题的过程，下边就按照这样一个思路来做。所以关于这个刷题的这个问题，做题的问题，我就想两个，一个是学科里边我有一个准确的认知，第二个应试这两个半小时理综卷子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找到符合自己的那个解题思维习惯的顺序，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这个做高考题啊，并不是说这个顺序给你了你就要按照那个顺序做，也别死心眼儿，一定有一套有一种适合于你的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你得试出来，没有万事万灵的这个万能的这个灵丹，而且最主要的是您的基础得牢啊！刚才您也说了，知识是一切的基础，就是你知识不牢的话，你说获得一个高能力这个也不太现实。 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同一学科比如说化学有7道选择题，我们的难度排布是由易到难的，生物前面5个选择题由易到难，物理后边8个选择题由易到难，有点像那个阶梯式难度递增的。大家了解这个命题专家的命题的基本规则，你可以适当的选取舍弃。 这一点其实是刚才我们跟郑老师聊，这其实是最难的一个选择，因为总是想说万一我要是做了就是能给他做对呢，总是心有不甘，但是如果要是您基础本身不是特别牢的话，这种答题的策略跟技巧有的时候真的能够弥补你很多在分数上的一些缺陷，因为要把更多的时间放到这个你能够手拿板钻的这些事情上啊。所以最后要说到的就是还有90多天的这样的一个复习时间，那么在复习的时间的比例上的情况能不能给我们同学做一个介绍？ 如果说复习时间比例，刚才我已经说了，就是我们大概用 30% 左右的时间啊，回归基础知识，回归教材，回归教材上最重要的那些个概念，那些个实验。70% 左右的时间呢，我们去进行训练。训练要注意套题训练和专项训练，分这么两种，我们来把握。 好的。节目最后的时间呢，其实我觉得还是希望这个郑克强老师能够对我们的同学们能有所寄语，能不能够给大家做一个期待的寄语呢？ 好， 非常高兴啊，今天晚上我和咱们各位听众、各位家长还有各位考生啊，在一起啊，这个谈一谈2018年理科综合复习。最后我想对同学们说呢哈，面临高考将近100天的时间，要做到四句话。第一，夯实基础知识。第二，发展学科能力。第三，提升考试技巧。第四，坚定胜利信心。这就是郑老师对2018届高考考生的寄语。最后，我祝所有的考生在2018年高考当中取得好成绩，考上自己满意的学校和专业。好，同学们。 好的，非常感谢郑老师对于我们所有同学的这样的一个寄语。但是呢，今天的节目其实信息量非常的大，也希望各位在今天的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对于理综的相应的一些备考的思路跟策略，包括方法，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方法论啊，这个不只是世界观，还有很多的方法论。那么方法论上有一些想要去更多的了解的，您可以登录我们的这个北京广播网，上面有广播回放，您选择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也可以这样的点击收听，点击我们的回听，同时也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听听 FM， 在上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在线的实时收听、下载回听以及在线的回听。同时在明天上午的7点，我们也会做今天节目的一个精编版，但是今天确实方法论太多了，我不一定能够容得下这么多的内容，所以各位，这也希望各位啊，这个那个，如果要是对理综的备考还有一些疑惑的或者没有听见的、没有听到的内容，您呢这个赶紧把这个记下来，今天3月2号的节目在这个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广播网上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个重播，我们可以反复的回听。那今天非常感谢郑老师做客节目，也是非常感谢您的这样的一个参与，每年啊这是不辞辛劳的参加我们的节目，也希望这我们的考生们能够在2018年获得一个好的成绩，同时呢也感谢所有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参与。那么在节目中有一些问题，如果要是您没来及问的话，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教育面对面 RBC 的微信公众号进行这样的一个提问，我们呢会在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一个刊登的回答。明天呢我们将继续做我们的这个高招直播咨询，明天说的就是文综了。本期节目主持姚迪，代表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张征，节目监制张征，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也就是下午的5点半到7点，继续锁定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收听2018北京高招咨询。好的，这就是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从政府到社会，从学校到家庭，关于教育我们每天为您关注。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教育面对面北京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我是杨洋。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 我怀念校园里的时光，想对你说，别嫌校园里的日子过得太慢，离开学校考试只是换了一种形式。教育面对面每年陪你中高考，让你我都能看见更好的自己。 小升初是很多家长关注的一个热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的是二中教育集团，我是姚迪，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从财经到教育，别人看我走的是一条跨界之路，其实内在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切需要开花结果的路一定都是漫漫征途，不会有捷径可走。从小学开始聆听陪伴你成长的每一步。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每个周末为您安排播出的留学面对面。大家好，我是张征。美国的名校是越来越难进， 我是个旅行爱好者，走过世界很多的地方，因此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并对人生也充满了期许。大千世界，有梦想就有希望，我愿帮你将梦想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让它开花结果。 大家好，我是金天。今天家有儿女，我们和您说说孩子进入青春期，父母和孩子如何构建亲密关系。 我是一名90后，所以您家孩子内心的世界我最懂，想了解他的真实想法吗？我们为您提供最贴心的家教指南，助力孩子成长，我与您并肩同行。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伏，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